是我要告诉你，有些秘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。 从在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看见你，这是一颗心中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。 夜歌，一个装秘密的盒子。 相信。 说这女孩得怎么追啊？给送花呢？得写情书？还是给唱首歌？ 不行，都忒俗，我得想一绝招。

因为他已经住在你心里了。今夜，你只需要再一次把思念送到他的耳边。这里是夜歌。你我心里都有一些秘密，不想让别人知道，但我们却可以在歌声当中相互交谈，至少我们可以一边听歌一边用心默默交流。我是伍洲彤，每天我都会在这里看到你出出进进，目睹你和他分分合合。你不想让我知道，可我都知道。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。

五周同主持。 要是谁跌碎了酒杯，别理会。 在夜里我吻过你，在春天我拥有你，在冬季我离开你。 有相聚也有分离，人生本是一段戏，有欢笑也有哭泣，不知谁能躲得过去。你说人生夜里我没有意义，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，守着一切，承受数不尽的传来冬去。在雨中我送过你，在夜里我吻过你，在春天我拥有你，在冬季我离开你。 有相聚也有分离， 也有分离， 人生本是一段戏，有欢笑 谁能躲得过去。你说人生夜里我没有意义，你说人生忧郁我不言语，只有默默地承受 首歌叫《在雨中》。我有位朋友特别喜欢唱，可如今他还是一个人。这首朋友送给他吧。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？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？谁能够离开好朋友？没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们等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 今天晚上为我们伴奏的所有乐手，我们的 drummer Fendi。 我们的敲击 percussion Steve。 我们给他们很热很热的掌声。当然还有我们的 bassist 阿 Kel。 我们的吉他手 Hillary，还有另外一位吉他手阿基， 还有我们的弦乐李希老师跟蓝国荣、侯永光、康信荣、马继伟、陈议员、罗淑仪， 还有我们的和声老师郑思明老师、黄立新老师，还有罗天舟老师。 当然没有忘了我们的两位 keyboardist， 一位是 Jenny， 最后还有我们的音乐总监 Matthew。 非常谢谢他们。 等你 有时候夜太静， 安静的夜里有人在回忆， 回忆的 回忆那些已经失去的美好。夜空里 每个夜 只有你，只有思念，那是天空最耀眼的星星。 我多么想念你，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，穿越思念后等成心想，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偷听。 这里是夜歌， 属于午夜的歌送到你的耳边，我们不用交谈，可我们却在聊天。好，明夜见。 被需要的滋味，就算只是在一瞬间。